反射攻击。吴晨吐了口血，他真没想着还有这么一手。激光炮速度本就快，他又没防备，顿时被反射回来的这一激光炮轰了个正着，那刺射弹哪里还放得出去。其他几位都是听到吴晨招呼才连忙回身打断的，技能都是慢半拍，正好全被君莫笑撑开的千机伞给拦上了，这都准备着第二招呢，突然就觉着身遭蓝芒一闪，兵器浮现，鬼剑士技能冰魂守护结界，俗称冰阵。无极战队所有人的注意力全被迎风布阵那边在吟唱的死亡之门给吸引了，这大招一出，他们都难逃被控制的命运。结果没想到乔一帆却是操纵着一寸灰趁机偷袭得手，这冰阵一出，就听波波声不断，五人接连都被冰冻上了。这下倒都踏实了，别想着跑了，打断不了的话就等着被死亡之门抓吧。无极战队的选手们集体色变了，但君莫笑撑开千机伞后无比巨大的盾面依然讨厌地挡在那儿呢，动弹不了的几人哪里还有法子去打断。死亡之门很快吟唱完毕，就在五人当剑被召唤出来。如此距离，别说五人现在还被冰阵冻着，就是没动着想逃离死亡之门的捕捉也没那么容易。 烈焰波动阵啊！ 吴晨着急地吼了个消息。这个指示大家倒是都懂，冰火两种属性相互克制，此时冰阵之前如果丢上一个火属性的烈焰波动阵，可以加速冰阵的消失。河岸的人去也此时没有被完全冰解，只是行动变迟缓，是可以释放技能的。结果众人却是看到人去也无奈地跳上来条消息， 晕着呢。 人去也又晕了，星星战队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啊、乔一帆的一寸灰趁机出手放冰阵的时候，包子的包子入侵也悄然摸了上来，非常顺手的就是一板砖，不偏不斜正拍到人去也的后脑勺了。别人只是被冰着，何安这倒好，不但冰着还被一砖给拍晕了，心里别提多郁闷了。冰阵里五人对死亡之门束手无策，很快就被门内钻出的黑气给缠住了。唐柔的韩烟柔这时也早冲上来，也不知道是憋了多大的火，挥舞着战矛朝着被黑气抓住的五个角色就是叮哐一通乱揍，接连飞快地累积着，韩烟柔身上斗着意志的金光越来越浓郁，攻击越来越快，伤害越来越高，技能产生的魔法漩温也越来越大，飞出去炸身上炸掉的血条让谁看了都要心疼老半天。君莫笑迎风布阵两个角色也冲了过来，就死亡之门控制五人这不大会儿，五人不知吃了多少功夫。武臣这边仔细一盘算，猛然发现对方看起来是憋足了劲儿的抓紧时间猛攻呢，但攻的也不是没有章法，比如人去也现在就再没有人去攻击他了，因为他的血线已经被压到足够低了，又没有恢复技能，接下来已经用不着攻击他了，因为死亡之门还有一个收尾呢。无声无息的，无极战队五人的角色都已经被死亡之门中穿出的死气拖进门了，跟着死亡之门就妖夜的爆炸了，好像就此要把五个角色带去异时空似的。四下乱窜的四气中，五个角色被爆炸甩出来了，河岸的人去也就在这一爆炸中曝光了最后的所有生命。第一个阵亡出局，但余下的四位在星星战队错落有序的攻击下，此时血线也被掌握出了一定的节奏。吴晨的小枪是血线被压得第二低的，此时死亡之门爆炸虽然未死，但巨木笑的一个天机直接把要落地的他给接住了，跟着这边包子入侵迎面跳起一记锁喉直接将他拿了。 50% 的物理防御削弱之下，接下来的一波急火猛攻，小强哪里还支撑得住？第二个阵亡出局。余下的三位还好，一个血线也是被刻意压好的。在解决了小强之后，星星战队五人齐齐转火，瞬间将这位围了个彻底，瞬灭。无极战队看起来还有三个人，可是在他们的核心职业阵亡，在他们的最可靠的队长阵亡之后，这一局团队赛的胜负可以说是已经决定了。接下来对三个角色的围剿是在沉默中进行的，比赛频道里再没有人说话，观众频道里也没有人说话，所有坐在电脑前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玩家也没有说话。一个是职业圈出局的战队，一个是网吧里混出来的草根战队，这样的两支队伍本应打不出什么上档次的比赛，也成不了什么名局，但是这场团队赛却绝对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典范。如何在不利的局面下因地制宜，化被动为主动，引导局面，这场比赛可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了。选手的水平不是最好的，角色的装备也不是最强的，甚至所用的战术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无极战队多点心眼儿，早点察觉到援助战法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如此被动，直接就在攻退转换间就被清盘了。只可惜战术中是不讲如果的，即便无极战队提防到了援助战法，也并不意味着星星战队没有别的手段。事实是检验战术可行性的唯一标准，从这一场的战果上来看，星星战队的战术大获成功。 星星战队好厉害啊！ 就在星星战队终于把最后一个无极战队的角色击杀时，观众频道里那个为星星叫好的家伙又一次冒出来了，蹭蹭蹭的又是连刷了数屏后，还没等的人回咬呢，就已经飘然而去了。围观打脸党们郁闷呢，这脸怎么就又打到自己脸上来了呢？这星星战队到底要什么样的队伍才能击败？无极这样职业出身的都不足够，难道他们真的是可以比肩家世的强队？想到这儿，恐怕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摇头了。比肩家世的强队，就星星战队那些角色的装备也不够看呢。虽然不知道这帮家伙不知从哪里淘了些银装回来，但是就这点家底儿，连家世战队的替补角色都不如。一时间星星战队的实力该怎么去衡量，大家都头痛了。实力衡量不清楚的亏，围观打脸党已经是一吃再吃了。从一开始他们觉着这队不知天高地厚，亲自上门去砸场子开始，他们的脸就被一抽再抽，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觉着这次星星总该输了吧。于是就在他们欢呼雀跃、高声嘲笑，连星星输掉后怎么大肆奚落一番的长帖都差不多要写好了的时候，星星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把他们打得哑口无言。好痛苦啊，围观打脸党们也确实不容易，一团邪火憋了这么久始终无法释放出去，怕是真快要憋出病来了。相较之下，无极战队的粉丝此时却是真的失落了。主场1-8.5这样的大比分差距，在荣耀史上好像还没有逆转的记录，无极战队新一年的征程这么快就已经要走到终点了吗？明年还会有明年吗？无所事事，连挑战赛都没得打的一年，战队拿什么来维持？又用什么来给予选手和粉丝信心？这一晚，失望的人终究不会是少数。无极战队的粉丝痛苦失落，他们的选手又何尝会好过？ 这样的大比分落后足以让他们个个连如死灰了。比赛终了，所有人都像是瘫痪了似的坐在椅子上动也不动，没有人说话，哪怕连挤一个笑容出来都没有人能做到。虽然大家都知道一切还没完，一回合永远不可能彻底决定胜负，但是这个结果已经让他们无法再生起丝毫的斗志了。所有人沉默着，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说话，直至训练室的房门被人推开，所有人下意识地望过去，看到他们无极俱乐部的老板一脸愁容地出现在了门口。家事俱乐部， 靠！ 在无极战队的五人都被死亡之门抓到的时候，陶轩就已经重重地摔了一下手中的那些资料，接着就看到星星战队切瓜砍菜似的把无极战队一个一个的解决掉。陶轩的心情早已经由晴转阴，跟着乌云密布，随时可能暴风雨的样子。尤其是到了最后，观众频道里那个叫着星星战队好厉害的刷屏更是触动了陶轩的神经。 星星战队真有那么厉害吗？ 陶轩黑着脸说话了。 有叶秋在，实力终归是比很多一般队伍强。 崔丽不得不接话。 那么无极战队呢？也是一般队伍吗？ 陶轩指着屏幕问道。陈也会有些同情地望着崔丽，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可有些不好答。谁想崔丽倒是挺从容地开口了。 无极战队虽然是前年的出局队，但实力早已经大不如前，那年就出售了他们的核心角色，队伍的队长兼核心选手也同期离队，而后一年挑战赛失利，情况更加艰难。目前他们的队中只有一人是出局前的职业选手，其他人几乎都是临时不知从哪儿凑起来的，听说连他们的经理都在兼职选手，他们的水平其实有负职业战队之名啊。 这头头是道的一番分析听得陈叶辉都有些惊讶了。不愧是当经理的人才呀，这准备功课做得很充分呢。崔丽这头头是道的说完，心里也是暗汗了一把。无极战队真不至于他做这么多功课，他这也是看到比赛局面翻转，于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连忙手机上网寻摸了一番，组织了这么一番说辞。 其实星星这样赢一赢也是好事儿。当他们真以为自己有多强大的时候，总会撞个头破血流的。 崔丽接着说道。